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Hello， 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呢是论媒体协商。在前面的 STP 详解一文中啊，我向你详细介绍了标准的 STP 规范以及 WebRTC 与标准 STP 规范之间的一些不同。那本文呢，我们来进一步学习 WebRTC 究竟是如何使用 STP 规范进行媒体协商的。我们平时一说到，哎，大家来协商一下，那你就会立刻明白，这就是让大家来讨价还价一下，对吧？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去买白菜，商家说五块钱一颗，对吧？你说你身上只有四块五，这个卖不卖？那商家一般都会说同意啊，那就卖给你了。那这就算一次协商成功。而媒体协商呢，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只不过它的讨价还价呢，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媒体相关的能力。那媒体能力又是什么呢？实际就是啊，你选择的是哪个音视频编辑码器，使用什么传输协议，传输的速率是多少，等等这些信息。所以简单的说，媒体协商就是看看你的设备都支持哪些编辑码器等等这些信息，我的设备是否也支持。如果我的设备也支持，那么咱们双方就算协商成功了。 OK， 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来看看本文在整个 WebRTC 处理过程中的位置。通过文中的示意图啊，你可以看到本文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了创建连接和新令两部分。首先我们来看创建连接。那创建连接呢，指的就是创建RTC Peer Connection， 它负责端与端之间彼此建立 P2P 连接。我在后面这个 RTC Peer Connection 一节里啊，还会对它做详细的介绍。第二个是信令，信令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客户端通过信令服务器进行 STP 信息的交换。对，非常简单。所以从本文开始，我们就开始正式讲解 WebRTC 最核心的一部分知识了。首先我们来说说 WebRTC 中媒体协商的作用。在 WebRTC 1.0 规范中呢，在双方通讯时必须清楚彼此使用的编解码器是什么，也必须清楚音视频流的 SSRC 的信息是什么。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信息都不知道的话，那双方是无法正常通信的。我们来举个例子，如果 WebRTC 不清楚对方使用的是哪种编解码器，比如说你是 H.264 呢还是 VP8 呢，对吧？那 WebRTC 就无法将这些数据包啊正常的解码，这就导致音视频数据虽然过来了，但是无法正常的显示或者播放。同样的道理，如果 WebRTC 不知道对方发来的音视频的 SRC 是多少，那么它也无法对音视频数据的合法性做验证，这也会导致无法正常显示音视频数据。其实我想这其中的原因呢，你也非常清楚，因为对于无法验证的音视频数据， WebRTC 在接收之后呢，它不知道是对是错，所以呢就直接将其这个丢弃了。通过上面的描述，我想你已经非常清楚媒体协商的作用是什么。总结起来呢，媒体协商的作用就是让双方找到共同支撑的媒体能力，从而呢最终实现彼此之间的音视频通讯，这就是这个媒体协商的作用。那 WebRTC 是怎样进行这个媒体协商呢？这就要用到我们上一篇文章所讲的 STP 了。那第一步就是通讯双方他们有各自的媒体信息，对吧？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编解码器是多少，这个媒体流的 SSRC 是什么，传输协议是什么， IP 地址是什么，端口是什么，对吧？这些呢都要按 STP 的格式来整理好，然后通过信令服务器，然后进行这个 STP 信息的交换，就是 A 将它的信息交换给 B，B 将它的信息交换给 A。 交换完 STP 信息之后，找出他们共同支撑的这个媒体能力，最后呢双方按照协商好的媒体能力开始音视频的通信。WebRTC 进行媒体协商的步骤呢，就是我们上面描述的这三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 WebRTC 具体是如何操作的。要想知道它具体如何操作的，这里我们必须先介绍一个对象，就是 RTC Peer Connection 对象。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它的作用就是端与端之间建立的这个连接，对，建立的物理连接。这个类啊，是整个 WebRTC 中最关键的一个类。那么通过它创建出来的这个对象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 NAT 穿越，对，从 A 到 B 之间进行 NAT 穿越，音视频数据的收发，甚至还可以进行非音视频数据的这个传输，比如说我们的聊天消息，或者是传输文本、传输图片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个 Peer Connection 进行操作。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端与端之间的媒体协商，也是由 Peer Connection 对象来实现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创建 Peer Connection 这个对象。就像文中所展示的这段代码，其实在 JS 下创建 Peer Connection 非常简单，只要通过 new 这个关键字就可以创建了。 在创建 Peer Connection 时候呢，还可以给它传一个参数，这个参数是非常复杂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先简单的给它设置成 None。在后面的文章中呢，比如说后边的 RTC Peer Connection 音视频实时通讯的核心这一篇文章中呢，我们再对它做详细的这个描述。那这里呢，我们就简单的设成 None 就可以了。在通讯双方创建好这个 Peer Connection 对象之后，他们就可以进行媒体协商了。不过在协商之前呢，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你必须要弄清楚，那就是 Offer 与 Answer。 Offer 与 Answer 是什么呢？对于一对一的通讯双方来说啊，首先发送媒体信息的一方称为呼叫方，而另一方呢被称为被呼叫方。所以 offer 就是在通讯的时候呼叫方发送的 SDP 的信息称为 offer， answer 呢就是相反，被呼叫方发送的 SDP 信息称为 answer， 对，就是一问一答。那了解了 offer 和 answer 之后，我们就比较好理解下面这张图的意思了。它在 Web RTC 协商的这个过程中呢，就展示了整个的协商的过程。咱们看一看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啊。那首先呼叫方创建 offer， 创建 offer 成功之后呢，会调用 set local description 方法将这个 offer 保存到本地的 local 域，然后再通过信令将 offer 呢传送给这个被呼叫方。被呼叫方收到对方的 offer 之后，调用他自己的这个 set remote description 方法，也是 peer connection 的这个对象中的一个方法，对吧？那他去做什么呢？他就是说，哎，当我收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一开始远端传来的 offer， 那他会调用这个方法将这个 offer 呢保存到他的 remote 域，对，保存到他的远端这个域。 OK， 作为应答，被呼叫方要创建 answer 类型的这个 STP， 创建好后跟我们创建 offer 实际是一样的走的流程。他要调用 set local description 方法，然后将 answer 保存到他自己的 local 域，对，这样呢被呼叫方的主要工作基本就完成了。创建完之后呢，当然他还要把他这个信息，对吧，通过信令然后传给呼叫方，对，把 answer 传给呼叫方。那再接下来呢，就是呼叫方要做收尾工作了。那呼叫方呢收到 answer 之后，调用这个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set remote description 方法，对，将 answer 保存到他的 remote 域。到这个时候整个媒体协商的这个处理过程就算完成了。那总结起来呢，实际就是说，对于呼叫方，他要创建这个 answer， 把 answer 呢创建完了之后呢，调 set local description 将它保存起来，然后再把这个信息传给对端。那对端呢收到之后，先调用 set remote description 将它保存到这个 remote 域，然后再创建 answer， 再把 answer 设置成 local 域，然后再把这个 answer 消息呢传给这个呼叫端，呼叫端最后做收尾工作啊，把它设置到自己的本地域，这就算完成。那当双方拿到彼此的 STP 信息后，这个协商就算真正的完成。那具体的它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其实是在 WebRTC 内部实现的，我们这里就不去详细的这个讲解了。那我们只要记住本地的 STP 和远端的 STP 都设置好之后，这个协商就算成功了。了解了 WebRTC 媒体协商过程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如何通过 JS 代码来实现这一功能。浏览器提供了几个非常方便的 API， 这些 API 是对底层 WebRTC 的这个 API 的封装，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实际就像我们上面所介绍的这个四个 API， 对吧， Create Offer 就是创建 Offer， Create Answer 创建 Answer， Set Local Description 设置本地的 SDP， 那 Set Remote Description 就设置从远端收到的 SDP 信息，就主要这四个 API。那结合这几个重要的 API 和上面所讲的这个媒体协商的过程，我们再看看下面的代码是怎么实现的。第一步，创建 offer。 当呼叫方发起呼叫之前呢，首先要创建 offer， 也就是要调用 peer connection 的 create offer 方法。那具体代码呢如文中所示。创建 offer 之后，那浏览器呢会回调我们设置的这个 set local and send message 这个方法，对，这个方法就会回调回来。那我们在这个方法里呢要做一些事情，对吧，我们可以在这个方法中获取到 RTC Session Description 类型的 SDP， 也就是它会作为一个参数传过来。那拿到这个参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调用 Set Local Description 方法将 SDP 信息设置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就呼叫方的 local 域，对，这是一个正常的成功的逻辑。如果出错呢，我们设置的回调函数呢是 Handle Create Offer Arrow 这个方法，对，就会调到出错这个逻辑中去。 好，那出错逻辑非常简单，就直接报错就可以了，我们就不再关注了。那接着我们再往下看，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创建 offer 成功之后呢，它就会回调回来，对吧？回调回来之后呢，就会在这个函数里调用 set local description 方法设置这个本地的 SDP 信息。设置完之后呢，我们再通过信令将这个信息呢发送给对端。对，这就是 set local and send message 这个函数所要做的事情，像文中展示的这样。好，那第二步，被呼叫方收到 offer， 收到 offer 之后呢，会调用 set remote description 方法将远端的 offer 设置到 remote 域，这相关的代码也在文中进行了展示。那第三步，被呼叫方创建 answer， 那被呼叫方在设置完这个远端的 SDP 信息之后呢，他要调用 peer connection 的 create answer 方法来创建一个本地的 answer， 然后再用这个 set local description， 然后将本地的 answer 的 SDP 信息呢设置到本地域，然后再将它发送到这个信息发送到远端 send message 发送到远端。 OK， 那第四步，当呼叫方收到 answer 之后，那他会调用 set remote description 方法将收到的绘画描述设置成远端的这个绘画。那至此呢，整个的这个协商就完成了，这个代码呢也在文中进行了展示。对，这个整个过程呢实际与我们上面描述的是一模一样的。对，主要通过 create offer create answer set local description set remote description 然后完成整个媒体协商的这个过程。当协商完成之后，紧接着 WebRTC 在底层会开始干什么呢？开始收集 candidate。 candidate 大家应该也清楚，实际你把它想的简单点，就是 IP 地址和端口。对，拿到所有的 candidate 之后，然后进行交换，交换完之后进行连通性检测，最终那在通话的双方就会建立一条物理链路出来，对吧？那对于你来说呢，如果媒体协商这个逻辑没有搞清楚的话，在你编写音视频相关的程序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最常见的现象就是这个音视频之间不能互通，这就是整个的协商的过程。好，总结一下啊，在本文中我向你展示了 WebRTC 进行媒体协商的整个的过程，对吧？这个过程呢必须牢记在我们的脑子里。如果对这块不熟悉的话，那后边你就基本上没法做 WebRTC 的音视频开发了。对，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音视频不通啊，单通啊，这个没有声音啊，等等等等。另外呢，本文还简单的向你介绍了 RTC Peer Connection 对象，那它是 WebRTC 的核心 API， 媒体协商的具体操作都是通过该对象来完成的。对于这个对象呢，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再做更详细的这个解答。除了协商之外，它还能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Peer Connection 除了建立了端与端之间的连接，传输音视频数据之外呢，还需要进行两次绑定。那一次绑定呢是媒体源的绑定，这个解决的呢是数据从哪里来的问题。另一次呢是输出的绑定，解决的是我获取到的音视频流应该从哪儿播放出来，从哪儿展示出来的问题。那知道这两次绑定之后呢，那在后边的这个文章中呢，我们还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解答。但是如果有能力的同学呢，实际可以自己去寻找相应答案，怎么去绑定。对，其实非常的简单。OK， 那在最后呢，我还给你留到思考题。在 WebRTC 中啊 ，SDP 消息的交换是使用 Peer Connection 对象来完成的吗？是不是通过打通之后才能进行这个 SDP 消息的这个交换？那欢迎在留言区呢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希望你把